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9集，帝师。 世家与寒门的斗争百年不休，想要剔除故弊，就得有破釜沉舟的决心。 薛秀卓起身， 李建恒不行，还有别人。大周是李氏江山，只要李氏的血脉犹存，那么未渡难关，换个人也在情理之中。 齐慧莲与他看法相左，只把他当作弄权谋私的世家子，不肯再与他交谈。薛秀卓默立须臾。 我与先生也是同道中人，只可惜先生不信我，但我也要与先生说，沈泽川是含恨残喘的余孽，他心无外物，只为报仇而活。他行事狠辣，为人狭隘，与太子相差甚远。先生以教帝王之心去教他，无异于为虎作伥。即便来日他有所作为，也不会是良主。 纪刚猛地割下刻刀，对薛秀卓怒目而视。 董川儿多少？你们口口声声喊他是余孽，可我看你们才个个都是食髓余孽。你住口，快走。 薛秀卓行礼。 先生若是反悔，我随时恭候。 他退出去，下帘走了。薛秀义在院子外边闲逛，远远的见薛秀卓往回走，他兜着伞往廊下钻，却正好撞着散学的学生。这些出身青楼的学生对他行礼，薛秀义把伞扔给身后的丫鬟，他把人挨个看了。丫鬟说， 这是你们能走的路吗？冲撞大爷不知礼数。 学生们垂头退避，后面立着一个十七八的女孩。薛秀义看她姿色不凡，便轻挑的拉了她的衣袖。 哟，你也是燕青买回来的厨，叫什么？ 这女孩瞧薛秀义一眼没答话。那头的薛修卓正好走近，挡了薛修义，笑说， 大哥才回来吗？归院吧，雨大，别淋着了。 薛修义拍开他的手，不耐道， 知道了。 薛修义走了几步，听着后边的学生们一起行礼，喊薛修卓先生。他回头又看一眼，却看见适才的那个女孩正偏头看着他，那目光不畏惧也不惶恐，在被薛修义发现后也没有立刻闪开，反倒看到薛修义忍不住先转过了头。风雨扑面，薛修义打了个哆嗦，抱着手臂快步离开了。葛青青出都已有小半月，西家陆续打开的钱库都是空的，但是好在各地的铺子能够由西单打理，加上先前的400万银子，沈泽川还不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四月，借着东北两马道走的200万已经到了磁州，书信寄回去都时，直接由丁桃递呈给了沈泽川。沈泽川试着汗，打开前冲着同样浑身湿汗的萧迟野挥了挥。萧迟野脱了衣裳去里边沐浴，隔着屏风说， 你念给我听就行了。 沈泽川念了信，萧继明写的言简意赅，就是银子已经顺利到达磁州，离北铁骑今年夏秋的军粮也已经到库。萧迟也洗澡速度快，擦拭时说， 江青山被调去中博担任中博布政使，那这批军粮就是由别人筹备的吗？由绝西布政司参议杨成与下设同知及绝西各个县城统一协筹的，都是江青山手底下的老人了，过去筹备军粮最迅速的就是他们。 沈泽川把信搁在桌案上，想说既然没有经过江青山的督察，还是要在分发军粮前好好检查。但他转念又想到，萧迟也不管离北军务，这事儿萧继明该知底细，用不着他一个外人插嘴，便作罢没有提了。萧迟也在里衣外罩了件深色大袖袍，他压得住这些重色，松垮的架着也很有气势。他出来时喝了凉茶，说， 昨夜古今去薛府查看，先生与师父多半被拘在了某一处阁楼里。 寻常地方困不住师父，我想亲自去看看。 沈泽川摸着笔， 他那么警惕，若是察觉到了，再把先生与师父转去别的地方，我们就该大海捞针了。 萧迟也替沈泽川卸下官， 薛家外围已经叫人轮流盯着烧，我们得想个更稳妥的法子。 我还有一事没有想明白。 沈泽川由着萧迟也给他梳发，那笨拙的来回一点也不像二公子。 他到底是怎么把西家的钱库搬空的？葛青青在秦州也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。 萧迟也看了眼镜子里的沈泽川， 想不明白？我想明白了。 沈泽川望着他， 你拿到那400万白银，也知道不论走旱路还是水路，只要是商路都得受各个地方的关口盘查，他必然也有这个顾虑，所以查商路没意思。 萧迟也说话时手也没闲着，给沈泽川编了个一指宽的小辫，慢慢的接着说， 薛修卓先后担任的都是要职，都给市中各地查账，临近百官宴时必定要跟地运所打交道，地运所负责打理上供物资，他若是把银子夹在其中，进出去都就再方便不过了。 沈泽川茅塞顿开，又问， 那他藏在哪里？薛府的规模虽然比西宅大，却不是姚家那样的真底蕴，就是往下挖也藏不了那么多钱。 那得看他到底想怎么用。 萧迟也松开手指，沈泽川的乌发就像水似的滑散，柔软的触感没有攻击性。他从后压住沈泽川的肩头，两个人都出现在了镜子里。 他老家在晋城，往南去就是河州，河州水路发达，由严氏一家独大，跟绝西港口的西家船都有生意往来。他把西红轩踹掉了，想要这些钱再活起来，就得找个和西红轩一样会玩银子的人。这个人非河州严氏莫属，所以我猜他多半是把这银子交给了河州严氏。 沈泽川没有去过河州，仅仅知道河州严氏很有能耐，他们不像西氏是由嫡系当家做主，他们靠的是本事，不分嫡庶。咸德元年，严氏在河州走茶发了财，平素除了进贡不挨着去都，沈泽川对他们知之甚少。沈泽川想着，也没忘侧眸调侃， 二公子的辫子都编得这么强，也算是博学多才了。 二公子编得多？ 萧迟也逗他， 浪淘雪金的小辫好看吗？那都是我给编的。 我一心给你攒聘礼，你却把我当作浪淘雪金。 萧迟也沉身对着镜子戏谑， 妈呀。 萧迟也的眼神里什么都有，这样抵着沈泽川，让沈泽川记起了上次雨燕策马的放浪。他光滑的脖梗间没了那些吻痕，却已经学会了在萧迟也的耳语里泛上红潮。沈泽川微抬下巴，那玉质般细腻的脖梗就彻底露出了弧度，像是昏光里的一弯月，没那么尖锐，自含莹润。他轻声说， 我是吗？ 萧迟也坠入垢中，吻了沈泽川的眼角，盯着镜中的人笑说， 我舍得吗？你是我大爷，我只想带着你去骑马。 沈泽川连日的焦虑微微散了些，他一笑就带着几分自己也没留意到的诱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